我不善良，我不想再把笑都挂在脸上，把痛压进心脏，每一次去爱，每一次受伤。记忆层层堆积，像风带来的沙粒，越是沉重就越无法被抹去。我想要真的逃离，是人所谓的真理，撕破这一切才能找回自己。只有绝望叫人了解，拥有才是真。 善良，我不想再把